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有时你也可以放慢脚步，沐浴慵懒的午后阳光，走走停停，触碰温暖的红色砖墙，让我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乐享下午茶，周一到周四下午3:18到4:00，一起寻找生活的意义。 北京时间下午的3:19，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的乐享下午茶，每个周一到周四下午的3:18到4: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和回放。想要提前了解每天我们的节目会跟什么样的嘉宾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大家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此刻呢，在听我们接下来的资讯之前，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了解今天我们的直播内容，留下你的问题。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了。置顶微博可以进群，第二条是今天的直播帖。首先呢，我们还是关注几条来自于北京新闻广播民生类的资讯。由海淀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主办的2021智慧海淀人才主题周开幕式今天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举办。北京人才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了全市首份区级人才资源白皮书《北京市海淀区人才资源统计报告2020》。根据这份白皮书的显示，到2020年底，海淀区人才资源总量为197.6万人，占全市的1/4。昨天为期一周的2021北京长城文化节驻场演出拉开序幕。驻场演出旨在丰富长城文化节文化活动内容，提升长城文化节文化品质和影响力，丰富游客的夜间文化生活。演出活动以江山如此多娇为主题，每天晚上的6:30到7:30，演出的地点呢是在八达岭长城景区望京广场。与演出活动相配套，9月5号到9月11号，八达岭夜长城体验活动正常开放，开放的时间是晚上的7:30到9:30。故宫博物院出品的文创产品2022年故宫日历今天宣布正式发行了，以集虎迎新岁、山河庆生平为主题，选取故宫馆藏的365件与虎相关的文物进行展示。很担心自己铁粉丢掉的，我没有更新，你们又没有互动，怎么会丢铁粉？不会的，不会的啊，凤凰。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出今天跟我们连线的嘉宾了，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逻辑思维的前创始合伙人史杰老师，欢迎追打。Hello。好，我们看到我们这大连线还在进行当中啊。提示一下大家，今天呢我们会聊一个关于职场方面的话题，想要提前了解我们的话题，同时呢了解我们嘉宾的一些信息，因为一般呢我都会来转发我们嘉宾的微博，然后呢大家就可以通过微博直接找到他。其实相关的话题呢，你说今天聊的可能都不对症啊，都不是我想要聊的，那么呢大家就可以微博也去私信他们，去聊一聊你觉得你在职场当中遇到过这样的问题，那我的处理方式是不是对的，共同探讨。没有一个方法说是绝对对或者是绝对不对的，那职场真的是千变万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有一些方法。今天呢我想请史杰老师这大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 meu pensamento for. 小熊也提前给我们写了诗啊，说职场风云练真经，沟通方法在自心，不与他人论短长，游刃有余靠打拼。嗯，今天我们确实要聊一聊怎么与他人论短长，因为呢，我们有时候说职场呢就是一个小社会啊，那在这样一个小社会，甚至是有一点大的社会当中，我们要怎么样跟职场的同事去沟通呢？欢迎我们逻辑思维的前上市合伙人史杰老师，欢迎JDA。 Hello， 我的女神 江夏 老师。 哎，鱼儿老师已经欢迎你了啊，说欢迎勾大。他们现在到底在视频号里叫你什么呀？ 飞大，因为我叫 Jessica， 所以叫 Jessica 大大，是这个意思。 然后他们这个勾大也是开玩笑说的，是吧？ 对的。 刚才我也提前预告了啊，因为我们很多人呢，其实入职场很多年，也都没有摸清楚说，在这样一个职场小社会也好，大社会也好当中，我到底应该怎么跟我的同事们去相处，然后有时候把自己气半死吧，还没有对症，对吧？就是没有找到问题的症结，然后可能跟同事相处的不太愉快，然后同事呢也觉得，因为这个你这个人怎么是这样的，性格是这样的，所以JDA最近好像也在你的视频号里面讲过跟同事相处的这个，为什么会在讲 IP 知识的中间穿插了这么一条？ 对，其实我有一天有一个粉丝，我有一条视频叫做《职场三段论》。就是为什么会讲这个，是因为有一天有一个粉丝在我的直播间里，因为我不是叫这个大大嘛，大大就是帮助很多小伙伴解决很多问题，他会觉得你除了有专业性之外，哎呀，你还有很多的这个能力，其中一个能力就是帮他们解决很多的这个职场问题。那他就问我，他说这大，我想问你，我为什么总会遇到一些渣同事或者是一些职场绿茶，说我这个人是不是自带这种吸渣体质啊？我就其实我挺有感触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就是从一开始进职场的时候，作为一个职场新人，到职场老鸟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其实都是在会遇到很多的我们认为的绿茶或者我们认为的渣同事。 嗯， 这个原因呢，其实最底层的原因是什么呢？就归根结底就是因为人是不同样的，就人没有完全一样的。 嗯， 我不知道江夏老师认不认同这个观点。 你不可能说你对于这件事情是这么想的，你就要求所有人都是这么想的。 对，就可能是你跟你的闺蜜啊，对于一件事情，对这个事情啊，就是这样认为的。可是到了你和一个跟你从小没有在一起长大，没有一起经历过很多事情，没有在一所学校里，没有在一种家庭环境里面去生长起来的另一个人，他的所作所为你可能就非常不认可，但是他回头看你的时候可能就会觉得，哎，你这个人怎么做事这么的怪。比如说我们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哈，就是特别直率的做事情的人和特别周全的做事的人，他们两个其实通常会看不顺眼的。在面对同一个问题上面，我讲一个我自己的一个例子。我原来在中国企业家有很多的这个同事哈，不同类型的同事，那也有特别谈得来的，那也有哎，就看着特别不顺眼的。那是这个其中呢，就是有一个，我记得我原来的一个老板哈，我的一个上级跟我这样讲，他说，他形容我和我另外一个同事，他说我做事情就像一个，如果我们两个都是一个汽车拉力赛的话哈，那我是那种，我不管这个车是不是崩上了泥点子，或者是我这个车是不是已经坏得很零散了，我不管，我以最快的速度我要到达目的地啊，那这是我这个人的性格。可是我另一个同事呢，就从起点的开始，他可能就要把车啊维护的特别的新啊，这个一定要崩上一个泥点，恨不得要停下来擦一擦，甚至还要跟过路的行人去打打招呼啊，然后即便是可能他没有那么快的到达终点，他可能整个行程给别人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哎，这就是你看，同样两个人在处理同一件事情的时候，两种不同的心态。因此我认为职场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跟我们意见不一样的人，处事方式不一样的人。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把心态调整好。我觉得真的人生就是一种心态的博弈，就是对 成熟的过程嘛，这也是。 对，就是首先就我们要想到说，你是跟我不一样的人，或者是你是跟我一样的人，那我们面对不一样的人的时候， 不一定一定要去忍耐他，或者是去委屈自己去成全他。对，那首先你要认知到那个人跟自己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认为江夏老师，我很喜欢他。为什么很喜欢他？一定是我们在面对某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两个的处事方式是一样的，是一致的。那可能我们两个就会越走越近。那可能现在有一些人，我们接触了第一面之后，第二次我就不想再跟他接触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跟他的行事风格、行事方式可能是不一样的。那我为什么要去委屈自己去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啊？那这就是我认为的人和人之间的不同，他可能产生的一些处事的一些差异化啊，这是一个心态的一个基础。 对于同事来说，可能有一点点我们比较为难的地方是，我即便对你有很多的不认同或者怎么样，但是我真的无法，对，我无法像一个陌生人，像你刚才说的啊，我认识了一个陌生人，我发现，你跟我的处事方法不一样，那咱俩别联系了啊，再见，就此互删，不能啊，对吧？因为同事，有很多的交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磨合呀，沟通可能会产生，所以这是大家很头疼的地方。就是我明知道他的处事风格、性格的本质啊，为人处事的方式跟我有很不一样的地方，但我还是需要跟他打交道。这个是不是你的那个视频号里的粉丝他很苦恼的地方？ 对的。首先，我刚才一直在强调说，我说的那是一种心态。就心态是什么？你首先要想到，就大家都是不一样的人，你不可能让所有公司的人，包括你老板，都认可你的想法。那如果你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态，我们再来进行下一步的话，那你就可能很容易接受我的一些做法。那如果你还是不认同我现在说的这个心态，对吧？这个心态的一个，你认为就所有人就应该跟你一样，你认为你就是特别对的，那咱们接下来这事儿就没法聊了，是吧？ 要有一个基础。 对对，这个基础就是咱们大家先首先得认同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即便是跟你关系特别好的人，你们两个也是有不一样的地方。那既然是不一样的，你的教育背景、你的学历背景、你的家庭环境背景、你的父母对你日常的这个谆谆教导或者这种影响的这个背景，对吧？包括你后来成长的背景都不一样的时候，那你们之间的包括个人的性格基因不一样，那你首先要认同所有人跟你不一样。那接下来就是我的视频号里那一期讲的，其实我们会把身边的人啊分为三类人，这个不仅适用于职场，也适用于我们啊日常的其他交往。比如说就像江夏老师刚才说，我遇到有一种人，我必须要跟他合作，然后呢我离不开他，我还必须要维持跟他的一种关系，还是要委曲求全吗？其实也没有必要。你就可以把这样的人你可以分成三类来处理啊。那我视频号里讲了三类。第一类就是我很认同你，我也特别想要跟你在一起改变我自己啊，那我觉得这样的你们就会越走越近，这是一种同事关系。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不认同你，但是呢，我们必须要交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有事儿说事儿，我们就保持这样的一个关系就可以了，既不需要深入，也不需要让步。第三种就是我们之间完全不一样，而且你的价值观我非常不认同。打比方说，我们同事之间啊，有一些人他对于这件事情，你明显认为这个99%的人他对他可能都是不认可的这个事情，那你就没有必要去委屈自己去姑息他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啊。那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逻辑，我们可以分成三个层面来看。 职场三段式，这是我看到了 J 大老师的这个视频号里边的这个以后，这一个视频之后，我说恍然大悟，一定要请他来讲一讲。因为我们把同事大概分成这三大类之后呢，你就不会那么茫然，也不会觉得那么累，说怎么只有我的职场这么难呢？对啊，这是很担心大家在职场里面稍有不如意就会说是不是只有我这样。你的粉丝应该也会有这样的担心，所以来求助你说这大是不是只有我的职场这么难。那今天呢，史杰老师会很明确的告诉大家，不是所有人的职场都会遇到这三大类，我们分清楚了，然后呢分类去讨论它、处理它、面对它就可以了。面对你的职场有什么样的问题、疑问啊，想要跟我们的逻辑思维前创始合伙人史杰老师 J 大 是他的视频号，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啊。跟 JDA 老师一起来沟通的话呢，可以提问，在微博上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可以找到我的微博。然后呢，第二条微博 JDA 自己有把这个三段论的一个视频号截图发上来啊，那个是我们今天的直播帖。在说具体分析这三段论之前，我们回答一下微博上面充钱的梦想他在节目之前提的一个问题好吗？他就是说，他说是不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就有纷争，利益冲突就一定会在职场上面，是不是要舍去做不争不抢的性格才能够更快的融入到职场当中？ 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好。 嗯， 就这个问题我觉得他应该不是一个刚进入职场的人，我的感觉哈。 嗯， 我们可以互动一下。我认为这个女生是应该是个女生，对吧？她应该是进入了一段时间，然后她可能是不是也争过也抢过，然后可能再回过头来想，是不是应该还是安于现在的自己的一个遵从内心，或者是换一种活法。我是觉得我跟她特别像，我曾经也有过这样的一个状态。我在想，哎，也许我不争，也许我不抢，我很安分的做好我自己的工作，那么该来的就会来，该是我的就是我的。但事实上其实并不是这样。 嗯， 就真的这个我是觉得江湖这件事情，他说的很对，江湖这件事情真的是很残酷。就我们经常会说，当然这个又说远了哈，我们又说到人际关系。嗯，就是咱们这个聊远一点，就是之前不是有一个视频，然后就在讲这个年轻人不懂不讲武德那个视频。 嗯， 江夏老师你知道是吧？ 嗯嗯嗯， 年轻人不讲武德，就很多人不能理解，说为什么年轻，就是他明明把那个太极，所谓的太极高手给打败了，为什么太极高手还要扔出一句说，你怎么好意思扔出一句说年轻人不讲武德，这不是为自己辩解吗？但其实我看过一篇这个公众号，他分析的很好，他说其实江湖没有那么多的武林高手，就江湖当中本来就没有那么多的武林高手，江湖里面呢，他很多人啊，他就是一种要师门要门派，我们之间彼此给个面子，哎，留一过两招，哎，留一彼此留一个余地，哎，然后这个就成为了一个江湖上的一个美谈。 嗯， 明白我的意思吗？ 嗯嗯嗯，就是你确实武功很高，但是你制胜了也有一点胜之不武的感觉啊，就是没有遵循这个大的规则，江湖的规则。 对对，咱们其实根本都不是靠真正的武力解决问题的，就是真正的江湖是靠面子。 嗯， 这就是一个人际关系的一个，对吧？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越来就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可能你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真的是靠朋友的关系，靠你的人际的关系，靠朋友的面子，你自己在圈子里的面子，别人会不会给你这个面子所达成的。 嗯嗯， 对，所以这就你说。 嗯，但是我比较好奇的一点是，你刚才说你自己也有这个过程嘛，就是从争抢，我要拿到江湖这个结果，对吧？到说，哎，我反思自己或者复盘自己，说我是不是也应该不争不抢，我在职场这个江湖会混得更好。这个中间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吗？或者是说，会不会说职场人大概进入职场，他会有一个时间的阶段？就是你如果是个职场新人，因为你刚才判断我们这位听众他不是职场新人，对不对？那大概率你肯定在你的心里，职场新人会争会抢。那好，那我们可能在职场当中经历到一个什么样的年龄段，或者是职场里面的经验段，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说，哎，我是不是应该舍掉一些东西？ 我讲一下我自己的例子哈。 嗯， 我当时呢有一个升职的机会。但是当时呢有一点我自己家里的私人原因，所以呢我就跟老板们讲，我说其实它是一种竞聘的状态，竞聘上岗。 嗯， 我们第一次重新把我们的中层这个位置，因为我们当时是事业单位嘛，中层这个位置重新盘点了一下，然后就说那可能有一批新人需要年轻的骨干需要上来，那包括这个年轻的骨干当然包括我之内了哈，那需要拿到所谓的现在咱们叫总监吧，其实就是中层这个位置。那每个人因为大家就是要老板嘛，都要搞平衡嘛，那这个时候平衡不了的时候怎么办，就青年才俊太多了，所以大家就搞了一个所谓的竞聘上岗。竞聘上岗就是你觉得 你想竞争哪一个部门的总监，你都可以随便公开报名。因为我当时自己家里有一点私人原因，我虽然很想竞争市场部的那个总监的位置，但我后来想了想，我就在想，我说可能也许他做，就是我另一个同事做，可能会很快的在短期内会把就是可能大概在一两年的时间内会把市场部带得更好，而我这段时间可能没有办法去帮助我们的这个杂志社或者我们的市场部就是启动的那么快，所以呢我就跟领导们说，我说我暂时不参加竞聘啊，因为我觉得，因为他们当时承诺的是每年一次竞聘，但事实就很有意思的是，我们的竞聘到从那一年开始，那是第一年，然后就再也没有竞聘了。 嗯， 也就是说， 你错过了唯一的一次机会。 对，就是我们在职场当中哈，我讲这个故事哈，就是在说什么呢？就我们在职场当中，有的时候会想说啊，也许明年还会有这样的机会，也许下个月还会有这样的机会啊，也许比如说这一次的这个优秀员工奖我没有抢到，或者我稍微让一点，我没有那么的比如说同样的两个人之间的这个选拔，那我可能没有表现那么积极，那老板选他我觉得也无所谓，可能下一次，就我们永远在想下一次的时候，我告诉大家就是你会错过很重要的时机。所以我在我的履历上面的那个总监位置一直都不是正的总监，我一直是副总监， 嗯， 这就是我的那个时候的一个履历。 可是你这个故事不是为了告诉大家应该还是不要舍，应该在你觉得想去争 取的 时候， 不管你多大年龄，你都要去争取。你认为这是你的机会，你千万不要错过。就像跟明星合影也是这样，很多人就认为说 你这个追星少女，你能不能不要什么事儿都扯到这里？ 对，因为原来我是娱记嘛，就有时候我会觉得我是娱记啊，我经常会看到很多明星啊，娱乐记者。我跟他合影，哎，下次再说吧。那我在中国企业家见到了很多企业家、投资人，都是那种中国最牛的企业家和投资人。我想，哎呀，每年都见到，一年见好几次，哎呀，以后再说吧。但是你知道，现在再去翻看我自己的照片的时候，我发现，哎呀，我错过了跟很多行业大牛合影的机会。那个时候他在我们中企的时候还是比较小的这种企业，可能跟他合影的人不是那么的多，没有像柳传志、刘总这样的，对吧？这么重量级的人，这么明显的企业家，对，明星企业家，比如说当年刘强东，对吧？京东刘总，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像现在京东这么的大，这么的有影响力啊。那个时候你没有合上影，那就是对于你未来来讲，你现在如果再想去合影，你可能就要付出更多的成本，或者有的时候这些机会就永远不可能再得了。 嗯，合影这个事情是一个比较浅显的比喻，对吧？ 对， 就是对于职场当中呢，你肯定不是只有这一个事情，很多的事情是 J 大刚才说的，比如说这个位置，比如说一个项目，我到底要不要去争取下来当他的一个主控人，对吧？当 leader， 那总结起来，你对于充钱的梦想提的这个问题是说，职场上面是不是要舍不争不抢的性格能够更快融入吗？我感觉不争不抢的性格可能会更快的融入同事， 是不是？但是对于职场的升迁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帮助。 嗯嗯 嗯， 就是你越平啊，这个感觉性格呀，或者是你在职场里面的这个处事的方式越平淡，你可能会很好的融入同事的这个关系。嗯，但是呢不一定会得到领导的重视。 嗯，对，就是如果我们比如说，我觉得还是要拼专业能力吧。打个比方说，我们的专业能力非常强，不管在每一个行业，就某一个行业或者是某一个领域，那么你的性格越好，会越助力于你。但是你内心当中千万不要有放弃，说我暂时放弃这个机会的想法。这还是我们人生当中要抓住每一个机会， 嗯， 抓住每一个机会。对，这个机会也许对你来说不仅仅是升职的机会，不仅仅是加薪的机会，也许是你一个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 嗯，明白。你刚才讲那个不讲武德的那个故事，我突然想到啊，就是针对我们现在说的职场里面是不是要不争不抢的这个问题，可能总结一下 J 大的想法，包括他讲他自己履历当中始终都是副总监这样一个心酸的故事的结论应该是，如果你内心很想要，就在职场当中啊，我很想要这个东西，且我评估了一下我现在的专业能力是够的啊，然后 我就应该去争取，但是这个争取的形式和方式应该是好的，正向的，对吧？ 对， 不应该是你自己内心都看不上的那个所谓的争抢的方式，那你最后就会胜之不武嘛？ 是吧？对， 你说你说别人是绿茶的同时，你自己用了一些什么样的方法去争取到了你很想要的那个东西？可能再往后，职场当中再往后，你就会发现，是你得了这一个部分，你失去的可能就真的是同事之间很美好的那个关系呀。 你的未来有可能就是未来，你失去了很多同事你们之间的这种未来，这种可能性。 好，这个不争不抢这个事情说多了啊，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就像我节目之前说的，我今天转发了 JDA 自己的微博，大家在职场里面呀，包括自己做视频号做 IP 有什么想法想要跟 JDA 去沟通，都可以去私信他，或者是在评论区找到他。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此刻可以跟我还有逻辑思维前创始合伙人史杰老师 JDA 一起来聊天。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微博上面第二条点开评论可以留言。好了，这个三段式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的。 好的，我们三段式啊，这个话题也是由于我做了一套人际关系的课，那现在是全网有在这个推广啊，然后叫做这个精准社交24课。那么在这个课里面呢，我曾经非常认真的讲了人际关系的几个不同的这样的一种相处的一些模式。那一种呢，我们叫做有用的人。什么叫有用的人呢？就其实我们刚才讲的第一个层面，其实就是在讲，如果对方是你有用的人，也就是说你认可他的价值观，你认可他的处事模式，你愿意跟他在一起变得更好，那这对我们来说是有用的人。什么是有用的？有用的人很多人认为是能够帮助你输送资源的人，当然这也属于有用的人啊，是我们的贵人。还有一种贵人非常重要，就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会从他身上得到满满的能量，你会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你会感受到这个世界很不错哦，对，很有朝气哦。然后你会感受到你跟他身上又会学很多思考方法、思考模式，三人行必有我师当中的那个师啊。那如果你的同事关系当中有这样的人，那你可以把他列为你的第一层关系啊，这成为你身边有用的人，能够帮助你变得更好的这样的人，那你就要不断的跟他交流，不断的跟他交往，对，然后在人际关系当中要跟他有更柔软的相处，更柔软的相处，也就是说你可以让步啊，你可以适当的，对吧？就是和他之间的这种关系要你进我退，我进你退啊，那可有这样的一种关系啊，那这个是一种非常良好的一种同事关系。那我在中国企业家的时候也有这种非常良好的同事关系，那当然后来就像大家看到的，我和这样的同事啊，就一起做了逻辑思维，我们一起做了逻辑思维，那这就是非常良好的一种人际关系，也就是我们同事关系。那第二个江夏老师有没有要？ 没有，我觉得特别好。我也很期待这样的同事多一点。 对，但是这样同事真的很难得啊，真的很难得，跟自己谈得来，价值观又很相近，又值得学习啊。然后第二层关系呢，我们一般来讲就是其实叫做简单翻译就是普通的同事关系。就是你们之间上了班在一个办公室里面，你们是同事，你们下了个班从公司的门出来，向左走向右走，你们之间不是同事了。你们之间还是同事，但是你们可能没有任何的交集，甚至不会去约个饭，甚至也不会周末去一起出去玩没有这样的一种超越同事关系，就是这样的私人关系。那我觉得这种关系呢，通常来讲，我会把它列为叫做适当的，或者叫做这个和我们有一个是保持适当距离的这样的一种关系。也就是说，我可能会理解你，我也认可你这么做有你的道理，也许你的做事方法和我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我是那样的一个车，对吧？我的那个同事是那样的一个车，我原来的理解是我不能跟他在一起，但我现在在回头看我们的关系的时候，其实我应该把他列为第二层关系，就是我用我的方式达到了终点，他用他的方式达到了终点，我们分别给别人留下了不同的印象，但是我们之间合不到一起去，我们不合拍， 那这样的情况，你就可以跟他保持一定的空间距离。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得不和他去合作一个项目的时候，一定要分工明确。我们不得不和他一起来去跟老板汇报一件事情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你自己的你的边界和他的边界都分别在哪里，不要让对方侵犯到我们的利益，也不要去试图去感化他，或者是打动他，或者是怎样，因为我们本身就不是一样的人啊。但是你还是认可他做事的方式的，只是你不想跟他一样的做事方法。那这就是第二层关系，对，第二种方式。对， 这种方式我感觉有可能是职场同事当中的大多数。 对，是的是的是的，就同事就是同事嘛。对，没有事儿的时候就是同事， 界限会清晰一些。 对，一有升职大家就是竞争对手，我觉得也很好。 嗯， 否则的话经常会有小伙伴会说，哎呀，我有个同事我们关系特好，然后这个时候要竞争了，然后他就不跟我好了。我就跟他讲，我说其实你们可能本身就没有那么好，否则的话他就不会不跟你好。 你老说这些大实话，然后就把人家扎得千疮百孔，但是却又是职场的一个实际情况，对吧？就是你对于你和同事之间的关系有误解，或者是这个亲疏远近，亲疏远近的这个分数你俩是不同的，你打高了。 对，你没有想，对，你过高的这个过于自信的判断了你们俩的关系。 而当有同样的一个竞争的机会呀，一个职位出现的时候，那人家分数低一些嘛，在你心里你在他心里没有那么重，他当然要这个事业为证啊，就是我要去争取这个机会，而不是我跟你商量来咱俩打个配合，要不要怎么去争取一下这个，这也不太可能。所以在职场里面，我们绝大多数有可能碰到的是三段式当中的第二个层级这部分的职场同事。 对，但是我们很多，对，但我们很多时候分不清这种关系，通常都会往前迈一步或往后退一步，有这种。 对。就是哎呀，我现在跟你很好啊，中午一块儿去吃个饭呀、什么的，但你没有 说是领导的坏话，对吧？ 对，但是你没有想过，因为在这个同样的一个办公地点，就是他也可以跟别人一起吃午饭了，但是他选择跟你吃午饭，可能仅仅只是性格稍稍更加投气一点，或者今天中午想吃的东西比较接近，仅此而已。 有可能，有可能，对，反正就是各种原因吧。就我们可能，比如说我们吃午饭吃的次数多了，那你可能就会误解或者误判为我们之间是特别好的关系，甚至是有的时候对方可能也会误判，但实际上你们两个的友情还是很塑料的。 哎呀，但是当我们意识到职场当中绝大多数的同事都是第二大类的时候，又涉及到了问题，又抛回到了最初这大讲的。我们还是应该放平心态，对吧？既不要给对方打太高的分，也不要一下子因为竞争了一个职位就瞬间给他负分滚粗，也不要这样。 对对对， 这个心态真的很难拿捏。 不要做柠檬精，对，咱们还是得靠实力。 心态很难拿捏，但是你进入职场多少年，你觉得你心态拿捏好了呀？ 真的是开始做逻辑思维吧。从2011年开始，对，开始做逻辑思维，就自己创业之后，心态真的是不一样 啊。这个无所谓，说你那个时候是否已经进入职场10年，还是说可能5到8年，这个是没有关系的。你觉得还是心态的转变在于位置的转变？ 就是对，就有一个标准哈，我给所有小伙伴建议一下，就你什么叫做心态转变好了，叫做不生气，就是你能在职场当中做到不生气。你的心态就转变好了。很难，对吧？ 真的，这太难了。但是这是 J 大给大家职场小伙伴的一个评判标准。 对，就是你要时刻去想说，真的，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比自己的亲人和自己的身体更重要的事情了。 明白。 你去想一想，也就是说你真的，所有人家就经常会说嘛，所有的东西都是由生气怎样怎样的。就你每天为什么要跟自己过不去呢？别人还是那句，对吧？俗的不能再俗的话，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哎，我在想，我现在检视我自己啊，就我还是会生气，但是呢，就像我在我的微博上面 J 宇跟大家分享的一样，就我发现这个时间缩短了。 哦，那就是很好的一个 这其实也是我在 职场成熟和心态这个调整过程当中的进步，对吧？很大的进步，就是哎，原来你可能为这个事儿哇，这很难受哇，难受好几天。因为我经常会听到我的听众在点歌的时候说，哇，我这一段时间都不开心，我上一周都不开心，就这样。后来我就回想我自己，说你怎么可能在职场？因为现在工作可能是占到了年轻人很大一部分生活的比例，对吧？你怎么可能在职场当中说我每天都很开心，我天天都啊就是阳光灿烂，不可能嘛，你一定会有不高兴的事儿啊，然后同事啊或者是上司啊，哎，戳到了你这个不高兴的点。但我发现我现在不高兴的时间会变少，就变短，就你可以迅速的哎 调整， 哎，调整自己，然后可以说服自己了。 对，就是我觉得可能要经历一段时间，当然也有就是需要，比如说需要我们这样的节目啊，给大家稍微给一点小亮光。可能很多人在黑暗当中他不知道哪是路，但是你稍微给他一个烛光一样的亮光，他马上就会找到这条路。并不是说我们有多强的引领作用，而是说他在迷茫当中你稍微给他一个亮光，他可能就马上分辨出来了。这是一个外人给到他的一个建议，而不是他亲人给到的一个建议。 嗯， 亲人给的建议让他永远越来越迷惑，而且甚至是他不会在乎。但是外人给了一个建议，可能就在那一刹那，一种缘分，对吧？像我们节目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所有观众，一种缘分，那我们今天就被提点到了，那以后我们可能就真的就不生气了。有的时候就是我们的节目的意义可能就在于这里。我真的很喜欢下午茶这个节目，我也很喜欢向夏老师，每次都会上升到就除了一些技能之外，他总会上升到人生的很多的高度和意义。 完了，我已经被你架在那儿下不来了啊！最后两分钟说一下第三段。 好，第三段其实很简单了，就是你让他离得越远越好，你不要跟他有任何的交集。如果你既不认同他，你觉得他这个做法已经错到了，错到离谱。我原来有的同事会拿公司的资源去套放在自己的腰包里面，我非常的讨厌这样的行为。因此他所有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都离得远远的。你不要跟我让我沆瀣一气。 就是从不管从性格到处事方式到可能生活的角角落落，你都是不认可的， 甚至是你不要跟我有更近距离的交往。就很多人他会 PUA 别人，会 PUA 别人，然后他会给你变得特别的负能量，然后他每天去否定你，包括有的老板也会这样，他会否定你，然后他不停的去来说你不行。然后你真的有一段时间被说了，时间久的时候你会真的觉得自己不行，或者真觉得自己很负能量，这是一种特别差的一种人际关系。所以要把这种人际关系要迅速的抛除掉，不管是你职场当中还是生活当中。 明白。好，其实在我们的微博的粉丝群里面，我们有一个铁粉啊，他就说真是一步错步步错，他说完了我真的就是，他说经常犯就是这个 J 大说的这个错误，就是不知道主动的去争取，总是在让。J 大，因为你也在我们的群里面啊，他没有来得及在评论区评论，所以呢，我也希望你既然上升了我们节目的意义啊，希望你抽一点时间。我觉得不管是私信他也好，或者是在在我们的这个群里面让更多的朋友看到也好，关于不懂去争取的这一部分职场人，总是在让出一些机会的职场人，你会有什么建议可以到群里面来告诉我们。哎呀，听起来我们又可以让大家开一个小灶啊，好开心。好了，今天就跟 J 大先聊到这儿了。三段式，如果你对于这三大的分类，你说好像我遇到了这一类，但是我又不知道我应对的方法对不对，我想跟 J 大再进一步的了解一下的话，也可以通过我的微博找到他的微博去私信他。再一次感谢 J 大。那我们今天连线就是这样喽， 江夏老师。 好的， 谢谢， 我们下一次再见。再见。 好的，拜拜。 通过我的微博可以找到史杰老师啊，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了。其实在职场当中呢，可能进入职场的时间越久，你会觉得这个同事的关系是我想要的，或者不是我想要的，或者是我还没有拿捏好这个度。希望今天的节目给大家一点点一点点的启发，那我们节目的意义就会很大咯。稍后播出的是整点快报，明天下午的3:18再见了。 浪漫下无常，彼此轻轻化。